贵妇混天台惨死，狗主满口歪理。这只原本是白色毛的贵妇狗公竟然变晒粉红色，还要没水没粮，困在一个不够两只的铁笼道。订了在深水埗大埔道的一栋唐楼，周地都是垃圾的天台，有它日晒雨淋，狗仔最终死了几多日都没人知道，还要出晒尸虫，死状真是很恐怖的。昨天早上七点几，唐楼汤房包租婆上天台的时候闻到一大阵臭味，揭发了命案。差人挖到个40岁的狗主，他除了贵妇之外还养了只金毛和雪橇。他解释说，之前怀疑只贵妇有病，怕惹埋其他那两只狗，上星期四连埋凉水带了他上天台，第二日望过一次之后就没再理到了。还说本来放了在有瓦遮头的地方，不知为什么就去了露天。外协事后就拎了只狗尸化验，暂时未知道他是怎死。至于个狗主就梗系被差人以涉嫌约束拉咗噶啦。 好啦，翻到嚟，比较沉重嘅第五集嘅烈火松啲啦。咁我轻介绍下我哋今日嘅松啲先。坐我侧边嘅刘恩，靓仔 Ray， 同埋诶呢个新面孔啊，细佬人都系我哋啲孔兄弟嚟嘅。咁今日我哋讲个 topic 就系、是。約束啦，其實都好明顯啦，真係，唉，我不得不要對呢個主人講一句乜嘢啊？屌你！係啦，就係、是、呢句屌你啦！喂，真係好火滾，見到呢啲咁嘅事，喂，其實真係好離譜喎，唔知點解仲有啲咁嘅人覺得，即係咁樣對啲自己啲寵物咁樣係 OK 咯。不知道為什麼， 簡單一點，他根本完全沒有理過隻動物的感受。 是，我想這個都是主原因的，其實他都沒有同理心。 他們那些人完全不會想別人是怎樣想的，他們完全稍微成熟一點的人都會覺得、我如果傷害別人，我都 會覺得有這樣的感受是不好受的，但他們是完全不會從別人的方向想，我傷害別人、原來他會痛，我不覺得他們痛的，這樣 將心比己，將心比己，將自己放在個天台上日曬雨淋沒飯吃、 啊、 你會怎樣、啊、你捱到多少鐘， 所以我都輕輕講講其實他這個即是這個事故是怎樣引起的呢，即是他又說他自己的狗又說病，咁啊，結果啊，擺咗上天棚啦，咁又唔理佢咯，就話冇喎，擺咗去陰暗地方啊，放咗水，放咗涼咁啊，但係佢兩日唔上去喎，咁啊真係好鬼搞笑喎，真係。跟住你估佢只狗食嚇練先咩？真係唔使食嘢咩？好係嘛？呃人係嘛？ 我唔知佢，可能佢得㗎，可能你我頭先拉咗佢咧，佢 即係拎條稻草嚟打飯， 佢咁鬼瘦削嘅咧，可能得㗎， 所以。 啊，唔係，同埋佢頭先咧，佢可能見到，咦咁多蟲嘅，可能佢諗住狗， 即食蟲啊嘛， 係啦，可能諗住 死咗之後食蟲， 係， 即 walking dog 嗰啲係咪 ？walking dead 嗰啲 friend 係咯，所以，唉，真係離譜啊！我見到，唔係我見到呢啲新聞真係。即係隔一個月又有，隔半個月又有，真係 有靈性嘅，有生命嘅。我可唔可以咁樣對你？你當自己係只狗，我咁對你，你得唔得？ 冇噶啦，所以我覺得，如果假使間嗰個主人係有同理心嘅話咧，我諗應該都唔會咁樣做。 係有人性， 係有人性啦，或者人性咯， 係咯，人性 去。所以咧，都其實我即係小弟啦，早幾個月咧都同一個朋友去到。一个 机构、啊、 即是某政党去搞的一个所谓都不是计划，他搞个大游行咁样啦、 嗯、 即是 sorry， 争取动物警察咁样嘅。 嗯 咁好啦，跟住其實即係政府都一貫作風，即係話啊，我聽到你的聲音啊，成啊呢條路啊， 咁啦，好啦，曾偉雄咧，其實就覺得呢件事咧，即係其實即係 火哥一套戲喎，風喎， 屌你，我啲我啲風喺後面放嘅啫，等陣有響聲，大家咋聽唔到啊？ 好， 咁好啦， 好有味得㗎啦， 咁一定有味喎，你放心， 呢個通風唔係幾好， 大家換低嘅， 好， 咁會。曾偉雄嗰啲 OK， 又話又呢又路好多藉口，又話人手唔夠啊，剩啊，即係搞動物警察冇用。好啦，我哋睇翻元旦大遊行，你老闆六七八個人圍住長毛一個人，有咁多警力， 打三個無傷啊，千幾條友圍住， 我就你一個區揾十幾個警察落去睇，又睇唔到啊？咁點啊？喂！你講下盤數先啦，大佬。所以其實你話曾偉雄呢啲咁嘅渣仔，其實喂真係助長咗香港即係虐畜嘅情況繼續發生嘅喎，真係又係係咪先？ 佢啲完全唔當呢個係一回事，即係平時強姦殺人咁就覺得 OK 嘅。 係啊， 呢虐畜佢又唔講一回事。其實呢啲虐畜嘅犯咧，根本佢哋係潛藏嘅暴力意識。 係咯係。 如果即係佢哋如果咁樣發展嘅，佢哋會唔會會變成殺人犯或者唔知喎？其實，因為佢哋本身係一個暴力意識。 佢話好似阿威嘅，好似即係虛耗咗，虛耗啲打 J 嘅時間，周揾咗啲資料， 係啊，揾咗啲資料咁啦。咁又唔好咁講， 你真係單手打，單手打 J 啊！ 你 得嘅單手就， 你人生就打 J 同埋做稿嘅啫嘛。 係啊， 即係咁樣咯，係咯。 咁難得我犧牲啲時間揾咗啲資料咁樣，即係揾咗啲情，揾咗啲 你 研究嘅 咩啊？七秒變合體嗰啲嚟喎。 係啊，梗係啦。點知使乜七秒啊？五秒 OK 啦。 秒啊！ 犀利， 入睇啊！ 翻嚟， 新一個系列 啊！咁啊，揾咗啲研究嘅，就其實呢啲人咧，就係、是、其實個童年都唔係過得幾好噶啦。咁有兩方面嘅極端啦，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可能被父母逼得太嚴，另一方面咧就可能極端就係佢哋放鬆得太緊要，即係冇人理佢啊。咁於是就演變成為咧，佢哋就會想需要社會注意，佢哋會做一啲同社會大原則唔同嘅嘢啊，即係 反社會嘅， 係啦， 反社會嘅社會認同就覺得啊，呢啲應該我哋應該對動物好，應該有愛心嘅， 好聽。 但係佢哋咧係啦，就標奇立異嘅。咁就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哋想釋放一啲壓力啊。佢哋因為佢哋通常呢啲人咧都係一啲弱勢嘅人嚟，佢哋唔敢去正面去面對問題。咁於是咧，佢哋就去欺善怕惡，向啲比較弱嘅動物啦， 即係施暴力 發泄。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哋呢啲係比較點講咧？佢哋除咗弱之外咧，同埋佢哋對生命係冇熱情咯。 喺嗰個心理學上有冇話呢個係個咩症狀？譬如鬱躁啊、抑鬱啊，又或者咩條件反射咁樣去？對待啲動物， 所以喪心病狂、月經失調， 佢哋係對呢個世界係冇乜熱情啊， 係 覺得啊，大家都係好冷漠嘅。我哋都唔需要，因為佢哋係自我中心，佢哋都唔需要你其他所有人對佢點睇。 即係或者佢係感受唔到個體同個體之間嗰種 嘅聯繫， 嘅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哋就喺個發泄咯，係 咁，所以 佢哋係勁懦弱嘅人嚟嘅，因為你如果一個強嘅人。你嗰人，你係唔會蝦啲弱嘅嘢噶嘛？係 啊，絕對 係 咯。 你梗係挑戰，你有咁大隻打咁大隻添啦。 你係強嘅，你咪直接面對問題。 所以佢哋透過即係欺負弱小去體現佢自己個存在價值啊嘛。 有少少似頭先啲警察。 所以咧，火哥咧今日就要唱翻首歌，表達人同寵物之間嘅感情啦。 咩啊？ 咩啦？ 咩啊？ 活在球內，盡是生命，但力能量盡是超勁。我唔記得咗比卡超點唱。对唔住，唔好意思。 我谂紧你咩超型啊？ 好，咩超型啊？ 好， 唔好讲超型，唔好讲超型，好敏感，好敏感。 黐线， 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 咁樣嗰啲好 Q 冇啊！有嗰個 key 咩咩啊 ？key 摩痴啊 ！key 摩冇啦 ，key 摩咪啊！而家阿棒哥係咪？ 係好翻返 嚟。係咯，所以 係咯，咁即係呢啲咁暴力傾向嘅人，我哋應該要諗啲方法去懲佢噶。阿曾偉雄點講？ 我都有養狗嘅。 係啦，其實講完曾偉雄咧，我哋就講下，即係講佢，譬如外協啦，其實即係愛護動物協會啦。 其實佢哋好留校 啊。係啊，佢留啊，所以。 阿人會有啲發表啊？ 唔係，因為佢哋呢啲咁嘅組織咧，其實都唔知點解好似有啲教會咁樣，佢哋咧就 阿人你坐翻埋啲先， 明啲人 出曬去， 我邊度出啫？冇啊，冇中 其實佢哋嘅責任係中翻入嚟先啊！其實佢哋嘅責任。就是保護動物啫嘛，咁佢見到，咦，有啲嘢，即係嗱，其實呢啲唔係真係個別人嘅，其實你成個制度有問題噶嘛，唔一定係政府，一定同警方有關噶，係咪頭先？ 係啊係啊，絕對係啊。 嗯， 但係佢完全又唔敢批評政府嘅喎。 即係佢其實我睇翻資料啦，即係因為原來愛協咧，佢本身佢一年咧都受佢李奧美原來受佢即係政府幾百萬嗰啲即係。即五百萬的捐款的其實就是 跟住五百萬就可以收翻嚟。 喂，獸醫服務的收入啊，4000萬， 四千萬 去咗邊啊？ 其實佢嗰啲錢有幾多放翻喺個區裏面是真正幫到一些可能流浪或者非流浪的動物呢 啲貓啦， 我見唔到咯。其實 以我所知，我就係聽聞啊，啲都市傳說就係話咧，捉完啲貓翻去咧，焗煤氣。就焗死曬你！ 好似係攤唔知幾多少個小時，佢就 係啊，冇人理就焗噶啦。喂，大佬，你有人性嘅人，第一唔該，你去同你隻寵物做咗絕育手術先。唔絕育嘅，佢本身會有好多病，譬如佢真係老咗啊，成啊啲咩卵巢癌啊，成啊啲各樣那樣。因為我本身住唐樓養唐狗嘅，咁所以我對依樣嘢好清楚。唔該大家養小動物之前諗清楚，唔好見到佢得意就。走去太子嗰啲鋪頭度買， 唔好講貓狗啦，即係譬如我可能早幾日我見到條唔知咩綠咩粟米蛇啊，屌你老味唔知十幾樓掟落街，冚家鏟掟到佢嘔血。 粟米都嘔血喎， 蛇都死， 蛇都吐血，真系呢下大劑啊嘛！ 呢個可能佢睇得太片多，以為啲蛇可以彈動。 係啊，仲有即係好似片咁，我彈彈，幾樣冇事。 以為佢可以幾轉咧，咁彈冇事啦。 喂，但係其實佢嗰條蛇搭咗個街咧，其實佢都嘔血咯。即係原來，即係獸醫都話原來。蛇掟咗落街咧，佢身體會突然間即係自我膨脹，即係保護翻佢身體嘅。咁但係我即係蘇花，我唔知嗰條蛇而家好唔 OK 啊！即係，但係佢即係。 唔好玩啦！我掟包檸檬茶， 嘔曬血咯！ 我掟包檸檬茶落街都爆炸啦，係咯，咁冇辦法噶。喂，爆炸！ 所以啲人真係即係可能蛇年都未過，跟住抌撚曬啲蛇落街，都唔知道想點。 抌條龍咯，下年 真 係抌只馬咯， 係啊！本身流浪貓， 係抌只馬， 抌馬抌乜翠寒落街真係幾壯觀喎！真係我唔係贊成係咁啊 ，sorry。 本身流浪貓狗都有問題，你諗下本身其實點解會有流浪貓狗嘅？其實都係啲人。不要才會走出嚟，佢哋唔會自己走出嚟噶嘛，流浪貓狗。 所以我隻狗係執嘅，我話 咦啊，劉欣你有養狗噶？ 有嘅。 咩喺邊度執翻嚟噶？ 喺一屋村嘅地下咁樣執咗，養咗6年啦。咁啊， 聽話嘅， 聽話嘅，係咯。 會唔會話好怕人嘅？因為佢本身都 唔會啊！你上嚟同佢親密下接觸下咯，係咯。 不過我有聽過，其實如果貓咧，其實如果佢曾經受過傷害咧，其實佢係會對人咧係會比較 有防備心。 係啦，防備啊，即係一嚟就即刻怕人先嘅，即係佢會係咁嘅。 阿火哥，你受咗傷害都會避咗啲人啦。 唔係邊個避啊？即係呢個投避先定下一個投避？ 你縮嘅人又縮嚇，練咗呢個金鐘罩， 即係又喺後面篤翻出嚟咯。嗰啲 friend 嗰啲 咁犀利，咁我想睇喎，係咯。下次我哋會拍條片嘅，關於阿火哥縮人入腹呢件事。 誒，如果變咗另一個 Simon 嘅，好啦，所以。即係約束真係 係啦，我哋個節目會重口味啲嘅下一集。 唔好搞啊！即係約束嗰啲嘢真係唔好搞，真係 唔好搞係唔好搞。 你有壓力，你可以去打轉 J 或者即係 download 啲鹹片試試佢咯。即係唔好搞搞啲動物啦，好唔好？ 見面出尿變合體啊， 係咯。 跟住仲有嗰啲 咩義母啊咁嗰啲 透明人間， 透明人間有咩定格咁嗰啲啊嘛？ 我真係冇咁清楚嗱，嗰幾個字我都係上網睇啊，五公子睇翻。你睇下呢班人， 咪平時阿 Ray 教我嘅，又係即係我都多得佢唔少啦，其實都。喂，好啊，喂，我嚟緊聽翻，我都係恭喜師兄嘅時間， 好 逼你哋聽，是你不會屬我啊，送 好嘅 歌，一定要聽。 友都取笑我懦怯，只会等天意。如挤迫车厢贴近你多一秒，那快慰似是百浪狂潮。无知的超额寄望承受不了，若你都不会太在意，装作从未见离开，别遗下思念。当初相识片段全没意义，离开，别留下指引我，只知道是我不会属你。 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3。 黄崇禧竟共晚间剧场，捞松陈宇喷火话，猫去猫还在。 张师奶，哎，你都无谓咁难过啦。 喷火话，你一定要帮阿花讨回个公道啊！ 哎，好好好好，一定一定。喂，不过你都唔好霸住个四人卡位，然后又唔叫嘢食先得噶。你想食啲乜嘢啊？ 热一打字啦。 啊，张师奶，人死都不能复生啦。何况你是猫， 鬼不知道你阿妈是女人咩？不过晚晚都拎啲饭上去喂佢哋食，而家无厘头被啲衰人打死咗佢啊！阿爸真系命苦啦！ 哎呀，你咪鬼喊啦！你啲眼泪啊，揈晒过嚟咧，我都唔想我杯茶酒啊，越饮越多啊！ 喂，热恩吓，单春胆字到啦吓，喂，放心啦，收工啦，我同你望下附近啦吓。 你个贫妇啊，你扮晒好心啊，你唔使爆你啲马仔啊。 嘿，你理得我啊？你我而家爱心爆棚咁得啊，而家拉松疹。哎呀！唉，收工做完一日嘢。 喵喵喵喵喵喵。 喂，点解后栏有啲怪声嘅？等我出去睇下先。 喵喵喵喵，我唔会伤害你嘅。吓，唔好走啊！吓，走走啊！嘿，捉住你，睇你走去边。 哦，荆棘王。原来就是你整死啲猫嘅，你即刻同我放低佢啊！ 你唔好乱讲，嗰日我都冇杀到啲猫，我只系揾个小敲叉笃佢对个肚腩啫嘛。有咩问题啊？冇问题、啊。 你仲话冇问题？就系、是、你啲社会上嘅人渣败类啊，自己有压力就将啲不满发泄晒喺佢哋嘅身上面，你仲系咪人嚟噶？ 我都唔想噶，我生意又搞唔成，条女又走埋佬，我冇啦，我咩都冇啦。 唉，你睇下阁下个尊容先啦，你条女走佬啊都系有原因啦。嗱，咁啦，我哋茶餐厅都要等人用，咁我等我安排一个重要嘅位俾你去做啦，好冇？ 我睬你都傻啊！做茶餐厅得个鸡碎咁多。 阿先生，你望望你十一点钟方向嘅 cam 先啦，你唔嚟帮手就差馆见啦。 啊，你个扑街啊！哎，好啦，哎。 喂呀，早晨啊，早晨，喂，早晨，哎，早晨，喂，早晨啊，喷火娃，哇！喂，几时买个咁大只嘅招财猫返嚟啊？ 嘿，咩买啊？自来猫嚟噶。喂，嗱，喂，过嚟，嗱，嗱，揿下佢个肚腩啊，仲识喵喵声叫噶。 喂，等我试下先。诶，诶，系。 喵喵喵喵。 喂，喂，你个仆街咁嘅声衰，你真黐线嘅真。喂，有几盏鬼喎？ 喂，系咧，试下斗巴斗巴咁车埋咗，仲正啊！ 系咩？等我试下先。黄 崇禧竟共晚间剧场，捞松陈宇喷火话，现正播放完毕。 话咩啊？咁快播 咩啊？仲未炸时啊？话俾你听，而家咁快播完。 大家好，我是雲海，欢迎大家回到嚟白屋。 我是阿祖，系。 我哋今日要开呢个 file 啦。 呢个咪咩 file 咧？我想问下。 呢个 file 名系17171167。 169167， 冇错。 开放2.54， 冇错。咁我哋呢个 file 名叫做梅州厚爆。 梅州口爆 先，梅州口爆，梅州口爆啦！喂，咁今日喂，都抽起咗个新闻啊，完全唔讲。喂，呢个新闻一定要讲，系咩啊？波士顿爆炸案啦， 呢单真系好离谱啊！ 喂，呢单案点样噶？人你知唔知？ 呢单就系话国际知名嘅马拉松比赛，波士顿嘅国际赛啊， 好似系发生咗两次爆炸啊嘛，系 去到终点啊，仲要系最多人过终点嗰一。 哦，佢終點啊，係啊， 係啊，終點、啊， 佢係好衰格嘅喎，佢係跑最快嗰個人一個鐘頭之後先引爆，即係啱啱係最平均翻去終點嗰陣先引爆， 係 啦， 係 啦， 哦，咁樣， 一最和平嘅嘢，竟然有最邪惡嘅嘢發生啊！ 係咯，我哋好似有條片去可以睇睇個現場係嘛？有冇啊？ 冇咁唔緊要，有啲技術 我哋係 啦，唔緊要。 阿潘陣間 出嚟， 阿潘陣間會翻 公司冇啊，嗱自己嘅會皮鞭侍候啦。 其實 係啦，我其實都睇到條片，其實都現場一爆炸嗰時候，有啲選手成日都即係應聲倒地嘅喎。 哇！有個阿伯好勁喎，佢 點啊？ 倒地咗之後， 龜仙人掹 翻係啊！嗰、那個真係阿叔嚟啊，真係跑翻去咯。雖然仲有幾步啫，都勁啊！哇！ 即係佢俾咗報名費，又唔想輸嗰扎 friend。 係咁，仲有幾步捱埋佢咯。 但係其實都嚴肅講，即係其實呢單嘢都係令人髮指嘅。即係其實佢呢單案都令佢係咪有三死啊？好似係咪？ 三死啊！仲有三死八幾傷， 係咯。其中一個死者係8歲僆仔啦，有一個就係29歲做餐廳經理嘅女士啦，係咯係咯。咁嗰個女士就都幾慘，其實佢係當其時佢係去捧佢男朋友場嘅，佢男朋友去即係。比賽啦咁樣咯，咁啊真係走避不及啦咁就 係。咁除咗好多死者之外，亦都好多傷者。咁當中亦都好多人被炸斷四肢啦。咁我哋覺得係呢件事真係好殘忍，即係好多人係即係好多參賽者好熱愛跑步，但係佢哋好不幸地被炸斷腳。咁你作為一個人。你點解可以咁樣做？去咁殘忍去做埋啲咁嘅嘢？ 我係咯，我直頭係諗起即係細個睇嗰啲蒙面超人咧，即係我完全唔相信世界上有啲咁嘅人，即係你記唔記得蒙面超人咧？成日就嗰個奸角咧，成日話：，我要毀滅全世界，我要殺曬所有人。我真係咁嘅人。機受嗰啲咁。系咯，其实佢哋唔知嗰个价值喺边嘅，即系苏伯，如果你喂炸咗波士顿，然后要求喂你个尾，如果唔俾几千万美元咯，就再炸你。 都讲翻啲龙虾嗰个啊，系咪 喂，即系佢无要求地去炸你， 无啦啦去炸伤晒啲平民， 我就觉得真系好 最紧要，系呢单嘢之后， 系咯， 佢会公布系边个人做，佢会赖边个呢个阴谋论咧。唉，到时 呢个论都系好鬼难搞。 会唔会又系石油咧？会唔会话系只北极熊做嘅咧？所以而家啲石油喺北极啊嘛，系嘛？ 所以其实奥巴马都即系指责，其实呢个无论系边个组织做咧，都系一个恐怖主义嘅即系行动咯。咁即系佢都第一时间都出嚟即系闹鬼佢嘅。咁我就觉得。奥巴马都做得啱嘅，所以咧我 希望尽快插空啦。 我哋依家配合翻啦， 爆一爆佢先， 爆佢、 好，依家、去到。 喂，但我都要爆一爆奥巴马。喂，大佬你911嗰阵时，虽然唔系奥巴马啫，喂，你911之后，你唔系应该即需要 啲咁大型嘅活动，你应该保安做得好啲。 屌啦，升你几百人喺度大型保安做得好，喂，好似我头先听阿 Ray 讲系话咩 check 完保安之后又 佢其实佢我睇新闻讲佢话佢 check 咗保安嘅，咁但系之后啲人讲话佢走咗，即系保安 check 完之后啦，但系啲人都会出出入入嘅，咁你保安做嚟做乜？ 咁有乜夺宝？诶，唔好锁咗个 screen 添。Oh yeah, Obama, thank you, yeah. 好啦，大家 咁系咯，所以离谱啊！我觉得真系奥巴马， 希望大家真系尽快出铺，亦都希望死伤者大家希望可以 早日安息啦， 安息啦。 Yes， 好，喂，我哋 好啦， 下一个环节啦， 仲有个环节系咩？代下爆樽喎，大家好去 爆佢樽， 啱啊手，哇！ 待客爆樽。 有冇嗰啲啊？ 爆樽 哦耶！又系好清脆嘅爆 樽。第一单爆樽系咩啊？ 哇！第一单咧就系一个听众叫赖应龙格宝嘅。咁啊，头先两点左右，我去咗银行，肥婆打电话俾我。 你去咗边啊？好多人揾你啊！个电话咁响，嘈咗瞓觉啊！ 嗰阵时我想讲，请你翻嚟听电话噶，嘈你瞓觉都讲出，你冇捻嘢啊！当时我。呢个系咩音 乐？Boring effect。 你放松啲，爆爆咗肥婆，爆爆爆爆爆 爆啦！ 好啦， 一爆 系下一位， 下一位， 我听众 J 师，我听我读过先。喂，佢话懒唔系问题，最怕人蠢，又懒又唔识，又走遮面，做 project 好多呢啲人噶。讲完教完又唔明又做错，唉，真系极度呕血。 爆佢， 我帮你爆佢。啊 ，JC 好啲未咧？ 好啲啦。咁呢、這个好啦，到呢个听众 forever 啦。哎呀，听众 forever 咧就话啊，超市成鸠日焗人买嘢买几样，好似得我两个人住，想买金宝汤，我买一罐 OK 啦。第一罐就可能11蚊，焗鸠你买三罐21蚊。 哇，呢、這个真系经典。 跟住根本7蚊买到，根本就焗你买嘅。成间超市样样都系咁噶，好似冇得净买一件。我两个人住又唔系成日整饭，都唔知道买咁多做乜。 诶，呢个爆明爆啊咩啊？你老板啊？ 我哋喺隔篱听到反击喎，好惊喎。 Forever 都几惨，我要食罐口汤。 哦，系啊， 系啦，咁啦， 搵啖苦饭入下啲。 我啲 friend 嚟嘅。 跟住仲有一个听众啊 ，Chip 人啊。 系 ，Chip 人佢个咩啊？ 我口不满啲王啊！哎，咦，唔系喎，好得喎，我口不满啲王啊！条街太多王啊，行路行到矮啦蜗牛咁左闪右避， 爆啊！ 好。喂喂，打你！ 喂，我唔系话帮啲蝗虫平反，屌你老味，系呢个澳洲人咧，或者其他国家人嚟到香港咧，我话俾你听，全世界行得最快嘅人种咧就系香港人嘅，永远都系唔够香港人快嘅，你知，所以唔知爆边个樽就爆下先 咯， 系咯，爽唔爽啊？大家爽啊嘛 ，OK 啦， 大家。 啊！爽曬，今集我哋好爆啦 ！cosplay 到啦，咩阿祖？ 喂，今集我哋冇預告啊！我哋其實都唔知道下集做咩嘅，咁冇所謂嘅，記得聽我哋記得聽我哋睇我哋節目得噶啦，多謝收睇， 叫多叫多， 播鬆啲， 仲有想買 my video 多啲車。